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跟露露散了之后，乘地铁回家。宋满正坐在餐桌那儿，抱着素描本画画，他还没复课，成天在家里快要闷出病，除了画画也做不了别的什么了。宋满见他进门，立即烦躁地丢了铅笔。 姐，我明天非得去学校不可。 明天周六。 那我…… 宋满顿时没了气焰。 那下周一，下周一我一定得去学校。 下周一去医院复查，看医生怎么说。 哎呀，我的心脏，我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哎呀，我恢复的可好了。 这时候，兜里手机响了，周迷警告一句：“你别跟我耍性子。”便拿出来接听。很意外，是消失了好一阵的顾肥肥打来的，约他明晚吃宵夜去。宋满听到了，凑近电话。 菲菲姐，我也去，你带我一个。 宋满妹妹，我跟你姐还有事要说呢，下回吧啊。等你身体恢复好了，我单独带你出去 happy。 嗯， 嘿嘿，还是菲菲姐好。 你再阴阳怪气，哪儿都别想去了 啊。嗯，哎呦，亲姐更好。 第二天晚上，周迷跟顾肥肥在酒吧碰头。周迷和顾肥肥不一样，喝酒不爱花里胡哨，只喜欢经典的金酒加汤力水，微苦又清新。顾肥肥今天的穿衣风格十分诡异，耳骨上一排的耳钉都取了，之前漂的蓝色挂耳烫也染成了一头深棕色大波浪。周迷左右都看着别扭。 你是失恋还是从良？ 都不是，我下海了。 周迷无语。顾肥肥抖了抖烟灰，笑着开口。 我搭上一老男人。 多老？能立即分遗产吗？ 48。 也不是你狩猎范围里最老的了。 重点不是这个。 顾肥肥叼着烟，把沙发上的提包拿上来，从里面摸出本东西，往桌面上一扔。 喏，老男人给我找了个画廊签约，还给我出了绘本。 周迷一顿，低头看去。 是这本啊？ 是啊，还能有哪本？ 硬壳的封面，底图是故事里的一幕，窗外大雪茫茫，室内一个诗人躺在壁炉前红丝绒的沙发上睡着了，满地柔乱的稿纸，一旁一个金色的笼子里关了只奄奄一息的绿色羽毛的鸟。烫金的标题，周迷手指去摸，有凹凸感，诗人和绿山雀。顾肥肥前几年画的，投稿过好几回，每每被拒。顾肥肥叼着烟笑着开口。 我当年求爷爷告奶奶也办不成的事儿，人家打个电话就办妥了，而且从校订到印刷就花了这么点时间。 周迷当然听出来顾肥肥笑声里苍凉的况味。 怎么认识的？ 上回不是带你去了那个什么艺术家聚会，还记得吗？那宅子的主人就是他。 签了画廊是不是往后就…… 他有那个本事运作我。他给我资源，我陪他睡，可 各取所需呗。 周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顾菲菲说的对，她挺护短的，她从来没劝过顾菲菲，现在更没那个立场去规劝了。而顾菲菲的下一句说的就是这事儿。 哎呀，话说回来，周迷，你知不知道他们这圈子其实挺小的。 周迷眼皮跳了跳，顾菲菲盯着他。 哎，我是无所谓，反正我16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陪这些烂男人睡觉了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明明说过你妈妈的下场就是阴间，谭燕西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跟的这人都要敬他三分，你会被他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的。 周迷静了好一会儿才出声，平静不过的语气。 你说一生能碰见一个谭燕西这样的男人概率多大？ 你可别说你爱上他了，我会气死的。 爱可不是这么廉价的东西。 那你图什么？ 周迷想了想才形容给他听。 你去迪士尼乐园玩是什么心情？会不会忘掉现实中那些屁事？ 顾菲菲沉默下来，她理解了，谁没有晦暗沉重的现实？可又是谁规定人的一生不能有一天活在童话？ 我知道花车巡游，烟火燃尽之后就是现实，可是那又怎样？ 许久，顾菲菲才出声。 什么都好，你别认真。 人人都能好聚好散，凭什么我就做不到？ 那你答应我，一旦你发现你对他有那么点认真的意思了，你就必须得跟他分开，或者你别让我发现。我告诉你啊，周迷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开玩笑，我要是知道你爱上了这么个男人，我绑也要把你绑离北城。 好，不过纠正你一点，你不是无所谓，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在我这儿你不是无所谓，我就这么护短。 行了啊，再说就肉麻了。来喝酒吧，祝我们肉身腐烂，灵魂自由。 这晚周迷和顾菲菲喝到凌晨才回家，走在小巷里感觉像有三分踩在云里，春风微凉，比酒更醉人。他双手抱着自己的手臂，脚步轻快，走着又不自觉地转了一个圈，往天上看，浅浅的一抹云沾水的毛笔画上去的一样，月光正朦胧。手机响起来，这巷子很静，他吓一跳，赶紧伸手去包里掏，很熟悉的一串数字。周迷接起来，听见谭燕西微沉的声音。 在哪儿啊？ 路上，回家路上。 喝酒了？ 这也能听出来？ 跟你平常声音不太一样。 是吗？找我什么事啊？ 通知你，院子里梨花开了。 今天太晚了，刚跟朋友喝了酒，现在只想睡觉。 车在路上，半小时到。你要是真困，就先回去躺会儿，到了我给你打电话。 谭燕西声调温和，话语里意思倒有隐隐无从拒绝的强势。 回去了又出门，怕要搅得宋满和程一念都没法好好休息，周迷干脆没上去，折返回了路口。那附近有家便利店，他进去买了瓶乌龙茶，沿着马路往下再走了一段路，走到了这一片区的公交车站。凌晨，自然再无班车经过，周迷拍了拍灰，在后车棚的长椅上坐下，身后人行道上偶尔还会有三两的脚步声。坐久了，醉意酿着困倦漫上头，周迷侧坐身体，一条手臂搭在椅背上，再将头枕上去。直到被一声鸣笛吵醒，他惊得慌忙抬头去寻声源，前面公交车道外停一辆黑色车，车窗全落，周迷眯眼去看。 驾驶座上的人隐隐好似是谭燕西。 周迷迟疑地站起身，直至这车又鸣一声喇叭，才抓起提包走去。他走了两步又一顿，折返拿上了那在长椅上的乌龙茶饮。拉开车门一坐上去，谭燕西便玩笑开口： 也不怕遭贼，路边也能睡着。 谭燕西是因为不确定这里公交车道是否夜间也进行，才降了车速，结果便看见站台那儿坐着一个人，依稀很像是他，要不留神也就错过了。周迷打了个呵欠： 如果不是等你，我现在已经在床上睡着了。 困就在车上睡吧，那会儿已经要卸了，怕你过了今晚就见不着那么好的。 开了很多天了。 他那时也不过是随口一说，谭燕西倒还替他记着。 姚妈说是的。 周迷听出话里重点： 你这几天没在北城吗？ 我要是在，怎么也会抽时间跟你见一面。 谭燕西看他一眼，三分玩笑的语气： 某人倒是一点不想我，别说电话，微信也不发上一条。 怕打搅你啊。 周迷微微笑着，故意的语气。谭燕西分明知晓他是意图蒙混过关，只笑了笑，单手撑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去找烟。周迷先一步看见了，拿下烟盒，抽出一支在点烟器里点燃，转了绿嘴的那一头递过去。谭燕西目光往下一瞥，却不肯凑近主动去救。周迷便将身体探过去，将烟递他嘴边，他这才略一低头衔住。靠近的这一瞬，周迷看出他脸上有仆仆倦色，便问： 这几天工作很忙啊？ 谭燕西抽一口烟，右手伸去烟灰盒上轻轻掸了掸。 在外地开了几天的会。 今天刚回来的。 晚上10点落地。 这么一算，不是刚一着家就过来接我了。 周迷承认酒精将他变得很易感。 你停停车。 谭燕西看他一眼，怕他是喝醉了想吐，踩一脚刹车，将车靠边停下了。周迷却是伸手来捉他拿烟的右手，他立即就换了手去拿，怕那烟烧着他。周迷抓住他右手手腕，把谭燕西手抬起来，自己则微微低下头， 拿脸颊去碰他的手背。周米脸是烫的，而谭燕西手背的皮肤微凉。谭燕西顿了一下，怕是认识以来周米所做的最痴迷的事，甚而比主动献吻更具顶礼和臣服的意味。谭燕西不作声，目光更幽暗深静，手臂忽一用力，挣开了周迷的手指，伸过去将周迷肩膀一揽，搂他朝自己靠近，轻身低头。周迷目光几分迷离，不知因为酒精还是因为这一吻。谭燕西看着他，声音沉冷的命令： 张嘴。 周迷乖顺的嘴唇微张，谭燕西咬住他的舌尖，烟和酒味交换的深吻。许久，谭燕西才松开，看他快呼吸不畅，不由挑眉一笑： 周小姐，你这吻技差的真是表里如一啊，怎么着，你前男友没教过你？ 周迷立即去捂他的嘴。 谭燕西。 谭燕西低眼看他。 你别说这些，我也不说。 谭燕西佩服自己能听懂他这没头没脑的请求。你我生命里过去未来的其他人，别说他们，别说这些。谭燕西顿了一下，才去抓他的手，顺带着往他掌心里亲了一下。 要求多，脾气差，我是怎么看上你的？ 出游蒙了心。 周迷脸上被酒精染出三分薄红，反应也好像变慢了，这笑持续许久，就意外有些天真而娇憨的意味。娇憨，多稀奇，这词能和周迷搭上。谭燕西推他肩膀让他坐正，煞有介事警告： 坐好了，我开车呢，别勾引我了。 不要脸的男人。 到了那处洋楼，周迷推门下车，果真看见那探出围栏的梨树，花开的繁盛，纷纷一树白，如美人素妆夜行。他心里有一句诗： 行池梨花月下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